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酒无好酒宴难宴，杀手席间来发难，醉鬼铁花心不醉，不经意间会渡还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，朝着楚留香苦笑着说：早知如此，这酒我就不喝了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个巨人比蒲扇还大的手掌已经向他伸出来了。杜环在旁边不住地咯咯大笑，只要别人受罪，他就觉得开心无比。吴家兄弟等人也觉得有趣儿得很，只有姬冰燕始终在吃，连头都没有抬起。他吃的虽然很斯文很缓慢，但一张嘴竟从头到尾都没有停。只见这个巨人就像老鹰捉小鸡儿似的，把胡铁花从位子上拉了出来。胡铁花左手还不住地往嘴里灌着酒，喃喃地说：既然要我出手，我索性就喝回本钱来，我喝喝。这个时候昆迷却已经扳住了他两边的肩头，往下一压。别人知道这一下，这胡铁花就算是骨头不被压碎，至少也要被压得矮下半截。只听砰一声响，接着又是哗啦啦，砰，是一个人倒在地上的声音，哗啦啦，是碗盏被压碎的声音。但是倒下去的并不是胡铁花，竟反而是那个巨人。原来他两只手用力往下压的时候，却什么也没有压到，胡铁花的身子已经鱿鱼般的到了他的身后，伸手一推，好像只不过轻轻一推，这巨人300斤重的身子已经扑倒下去了，连秋瓷王桌上的杯筷都被震得跳起来了。这当然并不是胡铁花把他推倒的，而是他自己的力气推倒了自己，胡铁花只不过是帮了他个小忙。这4两拨千斤的巧劲儿，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其间的身法却一丝也呆笨不得，时间拿捏的更是丝毫错不得。要是胡铁花逃得快了些，这巨人的力气就不会往下压，胡铁花就没法子从后面把他给推倒。胡铁花若是逃得慢了些，他以后就永远不要想再直着走路了。他是不是还能爬？那也得碰碰运气再说了。秋瓷王眼睛都直了，拉过了他的女儿，悄悄地问：这也是真功夫吗？琵琶公主嫣然笑道：能令昆迷倒下去的，怎么会不是真功夫呢？秋瓷王立刻拍掌大笑说：好啊好啊，壮士，果然是壮士，待小王敬你一杯。胡铁花笑着说： 一杯啊，这还不值3杯啊。 他微笑着走过去，竟似全未瞧见那个巨人已经爬起来掩到他的身后。胡铁花刚从秋瓷王手里接过酒杯，昆明已一把抓住了他的腰带，将他整个人都从地上拎起来，举鼎般高高就举在了半空。 秋瓷王的眼睛又直了， 他大喊道：这酒不错，先喝了再说。 胡铁花被人举在手里，脸上竟还是笑嘻嘻的，他笑着说： 大个子，听见了没有？这是王爷赐的美酒，你摔坏我的人没关系，可千万千万不要弄翻了这杯酒啊！ 那个巨人已洋洋得意地举着他走了半个圈子，不但他自己不着急，楚留香、姬冰燕竟好像全不着急。杀手无情不还的眼睛里闪着光芒，他喘息着说： 摔摔，用力地往下摔，摔得稀烂都没有关系。 这个人不但自己嗜杀成性，看别人杀人他竟也兴奋得很。那巨人走到了秋瓷王的面前，突然大吼一声，将胡铁花整个人往地上掷下去了。秋瓷王赶紧掩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，呼道： 轻点儿，别吓着了我。 他以为胡铁花这次纵然不被摔得稀烂，那全身的骨头也难免要分家，只怕连头脑都要被摔到裤裆的下边去了。又听到了一声狂吼，接着又是一声大震，胡铁花的脑袋非但还好好的长在头上，骨头也没有分家，仍然好生生的站在那里，而且手里的酒一滴也没有泼出来。那个巨人却已经又跌倒了，连爬都爬不起来了。胡铁花若无其事，连瞧都没有瞧他，笑嘻嘻地说： 这杯酒现在我总该是能够喝到醉了吧。 他举杯一饮而尽，又叹道： 好酒，只可惜少了点。 秋瓷王瞪着眼睛悄声说：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子难道会魔法吗？ 琵琶公主嗤嗤地说： 这不是魔法，也是真功夫。 这是什么功夫啊？ 琵琶公主说：昆米刚才刚用力往下摔的时候，这位壮士就用力在他的腕间轻轻一划，他的力气立刻就使不出来了。这位壮士又轻轻地跳下来，跳到了他的背后，轻轻地一推。只因这位壮士出手快得怕人，所以别人根本瞧不出那昆迷是怎么倒下去的。 琵琶公主说得很轻很快，但是楚留香、姬冰燕已经全部在留意他了。胡铁花走到了他的面前，含笑行礼： 蒙公主夸奖，公主好眼力，好眼力啊。 秋瓷王拉起了琵琶公主的手，大笑着说： 好啊好啊，你既然看出他是如此的英雄，怎么样，还不敬他一杯啊？ 琵琶公主抿嘴一笑，倒了一杯酒，双手送到了胡铁花的面前。胡铁花简直连嘴都合不拢了，大笑着说： 公主赐酒，莫说是一杯啊，就是一水缸，我这一口气就把它给喝下去。 刚想接过酒，忽听一个人冷冷地说： 这杯酒在下也是想喝的。 雨声中一个人缓步走出来，竟是那杀手无情杜环。胡铁花瞧着他笑道： 你想喝酒？那边有的是啊。哦， 杜环冷笑说， 在下想喝的就这一杯。 胡铁花愣了一愣，啊， 是这杯，这杯酒特别香啊。 正是，公主手中倒出来的酒自然是特别香。 胡铁花瞧了他半晌，失声笑着说， 是吗？不是，我明白了，你不是想喝酒，你简直就是想欺负人。你 杜环冷冷地瞪着他，他居然就默认了。胡铁花说， 那你我居然都想喝这杯酒， 那你看该怎么办呢？ 杜环冷冷地说， 哼，你若也能将我摔个跟头，我不单将这杯酒让你喝，而且还跪下来叫你三声祖宗，否则你就得叫我三声爷爷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， 为什么别人喝酒都安逸得很，我要喝点酒就是这么的困难呢？好好好，咱们就试试。只不过你这么大一个人要叫我祖宗，我是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帐篷里气氛骤然就紧张起来了。和方才胡铁花与昆迷时大不相同，只因谁都看得出这个杜环的眉宇间存着杀气。大家都知道这一出手却没有方才那么好玩的。姬冰燕悄声地对楚留香说， 我久闻这杀手无情杜环不但手底下狠辣，而且为人很阴险，你最好替胡铁花照顾着。 楚留香说， 无妨，这个醉鬼近年来虽然终日泡在酒缸，但是功夫可并没有耽搁呀。 此时只见杜环背负着双手笔直地站在那里，一张脸被灯光照得比铁更青，眼睛里凶光闪闪，他瞪着胡铁花冷笑着说，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阁下都不敢过来吗？ 胡铁花笑嘻嘻地说， 你让我摔你怎么一个跟头啊？ 哎呦，你是喜欢往前倒啊，还是喜欢往后倒啊？ 杜环怒道， 你只要把我的身子搬得弯了，就算你赢。 哦，你难道不还手啊？ 只看你能不能扳倒我，我并不想扳倒你呀。 好，好， 就这么说。胡铁花说着，一步一步地走过去。龙游见吴家兄弟、司徒留香等人面上似乎都露出了惋惜之情，他们好像都在为胡铁花一走过去就要遭杜环的毒手了。 只有那王冲仍然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连眼睛都懒得睁。 胡铁花一面走，嘴里一面在嘀咕着，他喃喃地说， 自己站着不动，等着别人来搬他，这样的好事那真是天下少有。哎呦，看来这杯酒我又喝定喽。 他一挽袖子，手便去搬杜环的肩头，那姿态竟和昆迷刚才搬他的时候一样，只不过他个子远不及昆迷高大，两只手没法子向下压，只有向后推，这么一来他的前胸就露出了大空门。 杜环嘴里忽然泛起了一丝狞笑。 老子不动让你推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你岂非在做？ 他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右掌已自背后毒蛇般的伸出，直击胡铁花胸前的空门。灯光映照之下，只见他手上乌光闪动，这只手上竟带着五只黑黝黝的光环。瞧见那丑恶的光泽，钢环上无疑 必定淬着见血封喉的剧毒。他的出手果然是又毒又快， 胡铁花不但前胸空门大怒，而且整个人已经等于是围在他的怀里，就像是等着挨打似的。 龙游剑，司空流星，那居士武林名家呀，交手的经验都不少，此番都认为胡铁花这回是万万逃不过的。 楚留香也不禁失声呼道：小心他的手。 就在这一句话的功夫， 只见胡铁花本来扳住杜铁环肩头的两只手忽然闪电般的往中间一拍， 这一拍就像是拍苍蝇似的，杜环的手腕也就像一只苍蝇，竟被他的两只手生生地夹住，动弹不得。 杜环嘴里说的“你岂非在做梦”的梦字还没有说出来，便听得咔嚓一声，手腕已被生生地夹断了。 胡铁花的身子已然飘然飞出，他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这只手啊，只怕是杀人杀累呀。”让他休息休息吧。 哦， 杜环紧咬牙关，他竟然没有叫出声来，但是脸上却苍白的全无一丝血色，身子摇了摇，终于晕倒在地上了。这个时候，帐篷里每个人都已经失惊变色了， 大家这才知道胡铁花武功之高，但是没有几个人能看得出他是如何出手的。 吴家兄弟等人虽然看出了他的出手，竟还是看不出这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招式，出手竟是如此的巧妙。 那始终没精打采的王冲却忽然掌身而起，动容道： 好啊， 好一招蝶双飞啊， 阁下难道竟是十年前与道帅楚留香齐名的潇湘侠盗，才艺满花间花蝴蝶吗？ 蝴蝶花愣了愣，凝视他半晌，一笑：哈哈哈哈 这只花蝴蝶已在酒尘里泡了十年， 不料阁下 竟然没有忘记他。这句话说出，吴家兄弟司徒刘兴居不禁为之悚然动容。 王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 胡铁花花蝴蝶，在下早就该认出阁下来了。 胡铁花笑着说： 但是但是在下 却到现在还没有认出阁下是 什么人呢？没有认出来呀。 王冲笑了笑， 竟似笑得有些凄惨， 他淡淡地笑着说：见名是不足挂齿的，只不过 他目光忽然又紧逼着楚留香，接着说：“这位 若就是名震天下的楚留香，在下更是有眼无珠了。” 众人又起了一阵骚动，这次骚容自然更大了。楚留香却也淡淡地笑着说：“ 怎么，在花蝴蝶的身旁，难道就一定是楚留香吗？”王冲目光闪动，在下虽然见识浅陋，却也知道燕蝶为双翼，花香满人间，昔年楚香帅左有飞燕，右有彩蝶，笑傲江湖，纵横天下。 他忽然一笑，但是改口说：“ 阁下说的也不错，这三位近年来早已各奔西东，阁下自然未必就是楚留香，这位自然也未必就是姬先生姬冰燕。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想不到阁下对他们三个人的情况倒是熟悉得很呢。 阁下难道认识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吗？” 王冲长叹了一声，苦笑着说：“ 江湖流民，怎么会有机缘高攀龙凤呢？” 秋瓷王的眼珠子一直在不停地在他们身上打着转，那耳朵也一直在留神地听，此刻忽然大笑：“ 各位，无论究竟是什么人，各位的武功和才艺都已令小王是倾倒不已。今日小王能与各位欢聚一堂，小王自己先干三杯为敬啊。” 胡铁花笑着说：“ 但是公主的那杯酒，再下去也要先喝下去，那才舒服。” 琵琶公主嫣然一笑，还没有说话， 忽见一个金甲武士匆匆跑进来，他跑到了秋瓷王的身旁，低低地说了两句话。这个武士不但神色仓皇，而且竟连礼数都没有顾全，竟未向他的王爷行礼。 而秋瓷王听了他的话，脸色立刻变了。 姬冰燕干咳了一声，忽然站起来说：“在下等颠沛数日，酒肉入腹，眼睛便张不开了，不知王爷可允在下等一席地，让在下等先睡一觉好吗？” 秋瓷王立刻笑着说：“ 自然可以。三位纵然要走，小王用尽一切法子也要留住三位的。” 他不但笑得很勉强，那言语之中好像有某些深刻的意思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三兄弟满腹狐疑，忽然间新婚大吉，胡铁花新郎得坐，沙洲上喜气洋溢。 这是个十分精致的帐篷，胡铁花的手里还捧着一杯酒，他舒展了四肢，躺在柔软的兽皮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 哈哈，天下是真奇怪呀、啊！昨天晚上还像条狗似的蜷伏在那又湿又冷的沙子里，今天晚上就变成神仙了。 姬冰燕冷冷地说：你以为这个地方很舒服吗？胡铁花笑着说： 你要是能找到比这更舒服的地方，那我就佩服你了。 姬冰燕说：在我看来，这个地方非但不舒服，而且还充满了麻烦。 胡铁花一咕噜翻身坐起来，瞪着眼说：什么麻烦？ 我先问你，这秋瓷王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土上、自己的宫殿里享受，却带着一大堆人跑到这周围几百里不见人烟的荒僻的地方呢？ 胡铁花愣了愣说：人家是出来玩的吗？ 身为一国之王，行动哪能如此的随意呢？ 胡铁花摸了摸鼻子，苦笑着说：这其中就算是有些古怪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 姬冰燕说：我再问你，秋瓷虽是一个小国，但是一国之君，天皇贵胄，地位乃是高高在上的，这秋瓷王为什么要来着意结交江湖中的人呢？ 胡铁花喃喃地说： 不错呀，的确是有些奇怪，他千方百计地去将那些江湖的朋友远道找来，而且不问他们的身份和来历，也不管他们是黑道白道，只要是武功高就行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他究竟要打这些人什么主意呢？ 楚留香一笑： 这个道理明显得很，这位秋瓷王一定身在患难之中，他的困难说不定只有武林中的人才能解决。 他结交我们为的就是要我们给他帮忙，是吧？ 正是。你这杯酒可不是好喝的。 这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他人不错嘛，也没有摆国王的架子嘛，他有了困难咱们帮他个忙又怎么样了？ 看来你倒真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，只可惜咱们自己现在自顾尚且不暇，哪有余力管别人的闲事？ 那咱们也不能白喝人家的酒啊。 哼，不要忘了，那位石观音也曾请咱们喝过 一锅汤。提到了石观音这三个字，胡铁花的酒意已经退了一大半了，他的身子又开始发起冷来了。他呆了半晌才忍不住说：那以你之见又该怎么样？姬冰燕缓缓地说：你我在这里歇上一个时辰就走，临走时不妨将水酒装上几壶，谅那些中看不中吃的武士们也挡不住咱们。 好小子，人家把咱们当贵客，你却要做小偷。 活的小偷总比死的贵客好。 胡铁花又说不出话来了，又呆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 我说不过你，我们也的确不是来做别人贵客的。 楚留香忽然说： 咱们 却不能走。 胡铁花立刻喜笑颜开了，姬冰燕却皱起了眉头。 为什么？ 楚留香缓缓地说： 我看呢，咱们要找石观音就得着落在这里。 楚留香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，他这句话说出来，姬冰燕立刻悚然失色，胡铁花也笑不出来了，失声说： 什么？石观音难道也在这里？ 楚留香说：本人虽不在，但他的手下无疑已有人混进这里了。 你怎么知道啊？ 你们可知道，那彭家兄弟本来是将极乐之星送到什么地方去的？ 难道是送到这里来的？ 正是。 你怎么知道？ 方才那金甲武士奔入帐篷通话的时候，那说话的声音虽然极其的轻，但是我却听到了他们说的几个字。 姬冰燕说： 说的什么？ 他说的虽然是秋词文，但说到人名的时候却用的是汉字。他说的竟是彭一虎、石观音、极乐之星。龟兹王一听脸色就变了，所以我想这极乐之星必定与秋瓷王大有关系，秋瓷王的对头说不定也就是石观音。 胡铁花一拍大腿：好极了，他若也是石观音的对头，咱们帮他的忙那就是等于帮自己呀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楚留香说：何况咱们留在这里也有许多的方便，不但可以以逸待劳等着石观音来，而且在这段时期之中也不至为食水所困呢。 姬冰燕沉思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： 石观音若真要找秋瓷王的麻烦，自然必定已派了人混入此间，但却绝不可能是吴家兄弟与司徒刘星等人。 为什么？ 楚留香说：是啊，只因为外来的人那都是要受人注意的，但是内奸却不易被人觉察，何况司徒刘星这些人都是秋瓷王从中原找来的呢。 姬冰燕说： 对，我看这其中只有那王冲较为可疑。 对了，我看王冲这俩字儿，那绝不就是他的真实的姓名。 姬冰燕接着说： 此人不但行踪有些诡秘，而且武功也深藏不露，他如此掩饰自己的行藏，必定有所图谋。 楚留香忽然笑着说： 你看，你看这些人中，武功最高的就是此人吗？ 戚冰烟目光闪动说：“嗯， 怎么？难道不是？”哈，我看并不是他。你说是谁？ 楚留香笑了笑，一字字地说：“ 琵琶公主。” 好，胡铁花一拍大腿说：“哎呦，不错耶！他若不会武功，就绝不会有那么高的眼力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而且，他比那王冲更加的深藏不露，外表看来竟好像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可是内功若非已经有了很深的火候，又怎能将劲气收敛得丝毫不露呢？” 侯铁花望着顶棚的顶子，他忽然笑了，喃喃地说：“ 哎呦，哎呦， 这倾国倾城的塞外公主竟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。 嘿，这倒是的确有趣啊，有趣的很。” 他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。 忽然帐外有人干咳了一声，带着笑说：“ 三位还没有睡吗？在下特来拜候。” 来的竟是以8864手龙游剑扬名江湖的无事双侠中之大侠青天剑客吴青天。他满脸排笑，再三致歉，着意寒暄。 楚留香三个人正猜不透他的来意呢，这位剑法的名家已经笑着说：“ 在下的来意，三位只怕是再也不会想得到的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不瞒你说，我们正猜着呢。” 吴青天说：“ 其实在下也是受人所托而来的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啊， 谁呀？谁托你了？托你来干什么呀？” 吴青天故作神秘的一笑：“ 在下是受秋思王之托，来向三位求亲的。” 这句话说出来，连姬冰燕都愣了。他失声说：“什么？ 求亲？” 楚留香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，他大笑着说：“这位王爷，倒真是妙不可言呢！他难道想将我们三个人都招为驸马不成吗？” 吴青天笑着说：“ 这个求亲的对象，自然只不过是三位中的一位，而且这也不是王爷的意思，而是大公主自己的一见之下，芳心便已暗许了。” 这句话说出来，姬冰燕又已坐到一边去了。她知道这位公主绝不会看上她的，可胡铁花却立刻有点紧张了。 楚留香的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眼睛里却发出了光，显然也有些紧张。 姬冰燕冷眼旁观，心里暗暗好笑。到后来还是胡铁花忍不住说：“ 却不知这位公主她究竟看上谁了？” 他说话的时候嗓子眼居然有些发干，这倒并不是说他一心想做驸马，而是他觉得这位公主看上的要不是自己，那实在是有些丢人呐。 只见吴青天含笑瞧着他，笑着说：“ 公主亲眼瞧上的 正是阁下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啊，好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啊，这位公主，倒真是，啊，真是有赏识英雄的慧眼呐。” 他话说的虽然很愉快，其实他的心里是有些酸酸的。他脸上虽然带着笑，那心里其实是有点不是滋味。这也并不是说他在吃醋，他只是觉得有些失望，有些意外，也有些丢人。他再也想不到这个公主看上的竟然不是自己。只见胡铁花连手里的酒杯都倒翻了，洒了他一身，他连一点都没有觉察，他心里开心的要命，脸上却做出了生气的神态，大声地说： 荒唐，荒唐，荒唐，他怎么会看上我了呢？弄错了吧？ 武青天微笑地说： 啊，如此大事，在下怎会弄错呢？ 胡铁花看了楚留香一眼，那神态好像在示威，嘴里还是大声说： 那一定是错了，错了，再回去问问吧。 吴青天说： 用不着再问，只要阁下答应，在下便可回去复命了。 胡铁花举起杯子喝酒，这才发现杯子已经空了。 姬冰燕忍不住笑 了。如此大事，怎能在仓促之间就决定呢？阁下，阁下也该容他考虑考虑才是啊。 吴青天微微的一沉吟说： 好，既是如此，在下等半个时辰再来。三位有所不知啊，这倒不是在下着急，而实在是那位公主她 她嘴里一面打着哈哈，一面已经退出去了。楚留香瞧着胡铁花说： 恭喜了，恭喜了，你打了这么多年的光棍儿，哎呀，想不到竟是等着来做驸马的呀。 胡铁花大笑地说： 四公鸡呀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难得有一次女人看上我啊，而没看上她，他就吃醋了，他吃醋了。 他笑倒在短榻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次连楚留香都被他压倒了， 他胡铁花怎么能不开心呢？楚留香摸着鼻子说： 什么？ 什么？我吃醋？姬冰燕也忍不住说：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你并不是吃醋，你只不过就是心里头有些不舒服而已。 楚留香大笑，三个人笑成了一团。这件事情那实在是荒唐，以及简直是妙不可言，却偏偏是真的。 蝴蝶花喘息着说： 一个连酒铺里的小老板都瞧不上的人，忽然就被个公主瞧上了，这岂非好像天上就掉上一个大馅饼吗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得意成什么样子了啊！咱们不如现在就把吴青天找进来吧，免得他们两个人都着急的不行。 胡铁花却忽然跳起来说： 不行，不行。 楚留香愣了愣说： 怎么了？怎么不行了？你难道不答应？ 胡铁花笑也不笑了，瞪着眼睛说： 我这个 我这个当然，当然不答应。 楚留香说：“看你如此开心，又早已对那位公主倾倒的是五体投地了。人家替你倒酒的时候，我看你连骨头都酥了。啊，现在为什么又不答应了呢？”蝴蝶花说：“ 老实说，我对那位公主啊，我还是真的有点喜欢。可她瞧上的要不是我，我或许比老臭虫更伤心、更失望啊。但是她真的要嫁我，那可万万不可以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“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” 姬冰燕悠悠地说：“ 我看他只怕是老毛病又犯，别人不喜欢他，他就像苍蝇见了血似的叮嘱人家，别人要是喜欢他，他反而要摆架子。” 胡铁花着急地说：“ 什么什么，孙子才这意思呢，我只不过那……” 他越急越说不出来。齐平燕说：“ 只不过怎么样？” 胡铁花满头大汗：“哎呀，你们想一想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娶个公主做老婆呢？我养得活她吧？啊，若要我乖乖的跟着她做驸马，那更是死也办不到啊！”“ 你呀。”楚留香说：“你想的未免太远了，而咱们的问题是现在。”季冰燕说：“ 不错，人家如此盛意，你若不答应，我们的计划便要落空。我看你无论如何，这次都非答应不可。”“ 你们要逼我呀？那我可要逃跑了。”“ 有我和楚留香在这里，你逃得了吗？”“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啊，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呀？啊，你们还是我的老朋友吗？你们简直就是卖友求荣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